今天来到光谱丘，然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很棒的艺术家，分别是董昭明，然后林慧君，还有撒韵张佑兴，对，三位很棒的艺术家。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概率瞬间的第二场，然后是 jam 的意思，然后是台湾柏林之音。然后也是特别，因为大家从柏林回来，大家在圣诞夜跟老友相聚，然后我们有准备热红酒跟无酒精的饮料，大家超后可以一起享用。然后前面我是林凯玉，然后我是一位白天是科学研究人员，晚上是物理跟当代舞蹈的艺术家。然后另一位 Mila 是作曲家，然后自由算是即兴实验中提琴手，对。我们稍后会做一个十分钟的开场，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贵宾们的演出，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一起 jam 的一个 set，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。